呢首歌咧播放嘅机会率比较高啲，因为都好似好啱时候啊，瞓醒觉嘅时候系点样样啦，梦醒时分啦，朝头早通常咧即系以我哋喺夜晚黑瞓觉，朝头早日出而作嗰啲咧，大部分啦都系咁样样，虽然都有啲人翻通宵更，但系以个比数咧就系日出而作，夜入而息嘅多嘅，咁差唔多呢啲时间要起身嘅人咧都多的是啊。梦醒时分，早晨早晨，咁啊醒咗嘅时候咧，天都未系光晒嘅，都仲系黑蒙蒙啊。如果真系有啲睡意好浓嘅咧，见到咁嘅情况，继续瞓觉。但系如果你咧要翻早嘅咧，好早起身嘅咧，系时候噶咯吓。 雨长长长，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这首歌在水一方，原唱的邓丽君，刚刚我们听的版本是 Alberto 欧瑞强。早晨早晨，时间五点十六分。今天天气方面，有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气温比头先我讲的十六度又低了一度，现时十五度，湿度57%，是真的干燥啊，擦翻啲润手霜啊。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Bye. 呢啲都系经典嘅英文歌曲啊 ，Simon & Garfunkel 嘅《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早晨啊，晨早五点廿二分啊，带嚟嘅都系一首经典嘅歌曲《天若有情》，袁凤英。 眼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朝此生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任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 当年的一套电影《天若有情》，刘德华和吴善年，一套就是古惑仔和千金小姐之间的爱情故事。临尾那幕，华仔在一路揸着电单车流着鼻血，都知道他就是要离开他的心爱的人。他的心爱人就是吴善年，在后面穿着婚纱，那幕呢真是很伤感啊。刚刚的就是里面的歌《天若有情》，袁凤英。继续而来的另一首爱情歌， 或许恋爱都只有烟火那刻， 林峰 最残如此简单，快乐不多于一， 还有钟嘉欣啊， 内心总有限束缚，怎可不惊叹，情或许转 亦讨好你，怎换来伤心痛哭多一晚，如此贪玩艳又贪真，我心沉，是否 感觉始终有他的限期，随心欢喜，放任心中不止你，受种种责备，逼我放肆敷衍你。其实已尽全力喜欢你， 明白的暗示，感觉一早已死，多得你。从今天起，我亦不稀罕得你。独身的罪，你不怕，即使抱拥得空气，我亦懒去。 当年他们两个合作《溏心风暴》里面的插曲《心领》、《林峰》和《钟嘉欣》。转头新闻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150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32宗属于输入个案，其余是本地感染。第五波疫情累计已经有484,000几宗个案，计埋滞后数字，再多280名新冠病人在公立医院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至少2,074人死亡。新增确诊数字回落，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难以评估背后原因，有待检视快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推出之后的所得数据。徐乐坚话：本港现时防控策略一定要控制传播情况，否则高危群组例如长者和小童好受影响。他认为目前策略应该要减少确诊个案的对外接触，透过隔离以切断传播链，亦都要将家居传播减到最低。正在北京出席两会的湖北省人大代表、国药集团董事长于清明以书面回复本台访问，指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变异较多，集团迅速在三条技术路线上发布四款疫苗，包括两款灭活疫苗、一款重组蛋白疫苗和一款 mRNA 疫苗，正是向药监部门提交临床研究申报资料。他希望国药旗下的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研发的基因重组疫苗和 mRNA 疫苗获得审批之后，能够进行聚冠混合接种研究，作为加强剂使用。于清明说，不论接种任何技术路线的疫苗，接种之后半年抗体水平都会大幅下降，因此有需要在接种两剂疫苗之后6个月接种加强针，以便提高疫苗的保护效力。伊朗表示就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伊朗目前和西方分歧屈指可数。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说，如果美国做法合理，伊核谈判可以快速达成协议。

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每一朝早起身嘅时候咧，要睇睇自己嘅感觉系点啊！而家大家活着嘅时候咧，都有啲。即系少少个紧张啊，有啲时候佢会神经质啊，就系、是、每一日咧都要面对好多个问题，除咗你自己工作嘅问题之外咧，屋企啦系嘛，即系朋友啦，都好多个问题出现啊，听见边个话，哎呀边个边个中咗啊，点点点啊，有啲咩可以支援啊，帮助到佢。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喺香港人都习惯咗，有问题咧都要好好自己去解决。咁啊，暂时见到即系政府嘅情况咧，都已经系即系崩溃咁滞啦吓，即系日日听见啲数字咧，都好似又开始习惯晒咯。日日都话啊，今日几多萬咧，几多萬咧咁。由以前嘅可能系到零嘅时候，去到个位数，一路又慢慢去到好似好稳定嘅时候，然之后又再嚟去到而家第五波嘅时候咧，大家个经验好似系多咗。不过虽然话系经验多，就知道点点点，但系当真系知道自己嘅亲人，哦，如果又中咗嘅时候，有啲咩可以做到咧？有啲咩帮咧？咁当然就会喺即系电话里边嘅大家一个对话嘅短信嘅嗰个通，即系大家系通知啊，去了解一下嘅时候咧，就知道点点点。但系当事人可能咧都真系会几烦，又或者系知道系。好可能好简单嘅嘢，咁但系都始终有心惊惊嗬。有啲咩可以支援啊？食啲咩好啊？然之后咧，够唔够呢个测试棒啊？咁所以咧，就系喺佢身边嘅人咧，就会张罗啦，买啲测试棒啊，买啲什么嘅嘢食咗好啲啊，冲啲咩饮啊，点点啊咁样。呢啲咧都系周围见到有啲朋友就喷喷泡泡，见到排队买嘢嘅咧就系喺药房嗰啲就好多啦。啊，又要买啲头痛丸啊等等，但系又唔一定间间有啦。而家见到好多药房咧，真系啲位空咗好多，个补给咧都可能啲嚟唔切啊。咁所以咧，每一日咧，大家如果要东张吓。有个西望啦，有频频扑扑嘅时候咧，来来回回咧，都会令到自己几攰啊。所以咧，身体健康系好重要噶，点样忙都好，都要俾自己有休息嘅机会啊。5:08，气温15度，来自林子祥早期嘅呢首歌，一套电影嘅歌《蝶边》啊。 烽烟一片血腥味，唇舌生死，转眼要分离，有心走避，置身网外，未知网中原是你。不免有猜忌，信心消失，只觉更卑微。谁料迷香扑鼻，倒下从此不起。有谁欢喜？有谁痛悲？未有准备，结果相反，只有更惊奇。成败如烟似雾，经历无数血路，眼前光景似是似非。 以前在70年代尾声咁滞嘅时候咧，一套嘅电影徐克导演嘅《蝶变》，嗰阵时咧就要揾好多好多只蝴蝶啦，嚟到去拍呢一套嘅电影啊。咁啊，其实都几难度好高噶。呢啲都系就系喺作为啊啲电影人，佢要拍摄每一套电影嘅时候，一定要谂下啲心思，有啲咩特别嘢系套戏嘅卖点。咁所以作为一个创作人咧，脑筋咧不停去转换嘅时候，会唔会有江郎才尽嘅咧吓？做任何嘢都系啦，有时要谂啲嘢，写稿啊嗰啲系，我哋做节目都系咁，成日都觉得啊，咪啲嘢点系讲都讲咗咁多咯，揾都揾咗咁多咯，但系其实都来源系源源不绝嘅。就住一个社会话题，每日发生咁多个事故嘅时候咧，都会令你会谂起好多嘢喺嗰个话题里边变化里边咧，就系攞出嚟同大家倾下。蝶变之后有另一首蝶变，佘诗曼。 过晚了生翅旁，时间错放太多。 以前一套电视剧一个。 蝴蝶漫长上空飞过，暗自梦里躲。如细看蜕变的旅程，承接你我往昔。沉默独自内心倾听，那静待气息。时间秒秒在拖，无奈日落日出经过，我愿望太多。谁骗过蜕变的狰狞，余韵微微说清。回望寂静夜空，忆记变幻未褪色。循环中千变化，不怎可操纵，星光心里中。循环中一句说话，一张一折，用光阴相送，历尽百世一生倾心爱意，未悔足碰。谁已错过对方，曾力受着内心束缚，爱在梦里躺。如细数蜕变的旅程，无法褪去记忆，延续浪漫互相呼应，印象未褪色。循环中千变化，不怎可操纵，星光心里中。是爱过不惜牺牲放纵，愿再触碰。 系啦，佘诗曼嘅呢首歌叫《蝶变》啊，大家仲记唔记得以前睇过佢嘅做即系早期嘅作品嗰时咧，都系新人冇耐，但系就发觉啊，原来佢真系做戏唔错嘅，就系《凤凰四重奏》啊嗰套，佢就有唔同嘅剧情啊嘛，嗰套剧好似有几个嘅故事，咁都好似有啲嘅连贯性咁样，而佢又都主演系唔同一个角色，就已经发觉佢嘅。演技是一路见到他进步，而家去到今时今日啦，都见得到他的成就吓。咁所以好多嘢咧都唔系即系一次就得嘅，系要慢慢累积好多个经验。当然加上你个人个领悟力、你个吸收、你嗰个人嘅修为，先至慢慢造就到你嘅事业系咪可以去到高峰。 咁而家见到嘅就系佢喺内地嘅一套剧啦，《延禧攻略》都讲紧咗好多年咯，就系、是、做嗰个娴妃，集数唔多，仲要系嗰个片酬啊好低，冇乜所谓，有机会做就得噶啦。而咁样咧就红咗出嚟。咁佢做娴妃嘅角色咧，因为佢系一个香港嘅演员啦，普通话咧又未系咁标准啊。咁所以咧，佢喺剧里边同啲演员一样咧，佢都系需要一啲嘅专业嘅演员咧去配音，即系有啲系部分嘅角色咧都要有专业嘅演员去配音啦。何况系来自香港，如果你普通话未系好标准嘅时候，一定要揾个专业去配嘅。咁但系拍嘅时候咧，佢就讲广东话，但系咧佢就好聪明啦，佢知道因为个对手都系讲普通话，所以佢喺度讲紧广东话对白嘅时候，亦都好快脆，差唔多临尾嘅时候，佢就用翻最尾嗰句对白咧，就用国语讲嘅普通话讲，要俾翻对手知道嗰个尾句，先至可以接翻住啊！咁啊，真系认真专业，难怪佢都系呢个都系一个成功之处吓。同埋佢都系一个义气仔女，亦都系一个孝顺女啦。就记得当年就话系爸爸系即系早早离开咗佢哋嘅时候，妈咪都好彷徨，个家点样样咧？仲要即系照顾几个兄弟姊妹。咁但系嗰阵时年纪小小嘅佘诗曼已经系同阿妈许下诺言，唔使惊，有我，有我喺度撑住，有我喺你身边就得噶啦。从此之后咧，佢就陪妈妈系一齐瞓嘅，佢亦都话等妈妈唔会孤单，就瞓到好似十七八岁咧，先至系开始有翻自己嘅生活。去到今时今日咧，大家见到佢嘅成就，佢仍然都不忘本，好锡妈咪，亦都照顾朋友非常之好啊。朋友有啲什么困难嘅时候，佢一定会帮忙解决。时间五点搭十，气温依然系十五度。 云上舞，风里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道会更好？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谁是结局？谁是因？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聚有别有人品，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 郑伊健《风云》，早晨啦，时间系仲有大概八分钟之内就到六点钟。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清晨现时时间6:11。今天有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受到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早上清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缓和，同埋逐渐被一股温暖的海洋气流所取代。周末至到下周初，广东沿岸地区潮湿有雾。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都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到下周初潮湿有雾噶。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出了个警告啦，就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通常这些呢就是是比较干燥啦，同埋大家要记住小心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8日星期二的清晨，这段时间在钱佩英身边有崔兆汉博士，他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天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我哋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系讲紧汗嘅问题吓。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今次咧就讲呢个盗汗系嘛？ 系啦，全身性出汗嘅盗汗啦。 盗汗系点解咧吓？ 盗汗又叫做寝汗，即系话咧瞓觉嘅时候就出汗，一醒咗咧啲汗就止噶啦。 嗯，《 伤寒明理论》咁讲嘅。 盗汗者。为睡而汗出者也。 另一本书《景岳全书·汗症篇》亦都咁讲： 汗出一症，有自汗者，有盗汗者。盗汗者，眉中通身汗出，角内渐收。 嗱，盗汗咧可以有两类嘅，一类咧就系内伤疾病嘅盗汗，另外一类咧就系外感病嘅盗汗。嗱，前者咧就以阴虚为主， 嗯， 后者咧就可以见于。邪在半表半里症，或者叫邪在少阳，或者叫小柴胡汤症。正如景岳全书汗症篇又咁讲： 盗汗亦各有阴阳之症，不得为盗汗，必属阴虚也。嗯，咁盗汗其实有几多种嘅症状咧？吓， 一般临床所见，我哋可以咧提出四样啊：阴虚内热、心血不足、脾虚湿咗。同埋邪在半表半里， 咁分别又详细解释下先。第一个咧就系阴虚内热症，咁阴虚咧成日都听人讲系阴虚，其实系啲咩嚟嘅咧？嗬， 阴虚又或者叫阴虚症，呢个系证据嘅症吓，即系话咧我哋精血不足，又或者咧我哋啲津液亏损咗而出现嘅一啲阴虚体液少咗嘅情况。 嗯， 阴少咗，咁个阳相对就多咗啦。一种现象就是阴不济阳啦，咁佢嘅临床表现嘅总称就叫阴虚，多数咧系因为先天亏损咗啦，后天咧或者久病啊劳损咗，又或者咧有啲大热性嘅病，病后咧阴液耗伤啊，因为烧灼咗、消耗咗啲阴液啊嘛，咁而引起嘅。 咁有啲咩嘅症状咧？嗬， 个症状咧就系瞓觉嗰时出汗啦，即系叫盗汗啦，同埋兼见咧午后潮热。颧骨的地方就潮红的，五心烦热，个人很容易瘦的，这些就是阴虚的症状。阴虚入面就有些虚热了，所以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肌表毛孔就疏松的打开了，收不密，入面那些虚热一路清住的津液就向外泄，这些就是盗汗了。到你睡醒了，胃气保卫身体的那种气就在我们体表那里巡游了，令到咧嗰啲毛孔啊、体表嘅肌表咧就收密翻，咁就止咗汗啦。 嗯，咁中医嘅方法系点样医治咧？ 个治法就系滋阴降火同埋敛汗啦。 嗯，第二种就心血不足症系点啊？ 呢个症型咧系由于劳伤过度啊，令到我哋心血亏虚，大致上咧即系好似贫血咁啦。中医话汗为心之液，你嘅心血不足就令到你嘅心气咧就浮越啊。就固摄不住啲气啦，啲气浮越，亦都无力咧，就 固泄啲心液咯。咁啲心液就外泄啦，佢将液外泄就系盗汗啦。 嗯， 心血不足，咁我哋话心血不足就导致血不养心，咁个人好容易有心悸啦，瞓得唔好啦，瞓得唔冧啦，个面色又冇光彩啦。同埋咧氣短，個人好易攰。 嗯，咁有咩方法可以醫到咧？ 個治法就係補血養心斂汗。 嗯，第三個就是脾虛濕阻症，又點噶？ 呢個咧就係由虛轉實嘅症型嚟噶。個病人多數咧平時就係飲食不節啦，亂咁食嘢啦，特別中意食嗰啲生冷啊、肥甘口味啊、香口嘢啦，又或者飲食都冇定時嘅。啊！一时饿，一时饱，吓乱晒笼，咁啊会导致脾虚啦。脾虚咗，咁嗰啲水谷精微、水液电解质等等嘅运化就失常，令到身体咧就聚咗啲湿喺度啦，湿浊内生。咁呢啲湿浊咧就阻滞咗我哋气机正常嘅升降出入嗰啲过程，咁因此亦都引发咧啲盗汗出嚟噶啦。 嗯，咁仲有冇啲咩相关嘅症状啊？嗬， 因为湿啊嘛。咁时时咧就会头痛如果啊，好似俾条湿布包住个头咁重嘅， 系 啊，成身咧就好困倦啦，好似咧就系负好重磅啊， 即系好似冇乜力添啦，更加可系嘛， 胃口又唔好啦，因为脾虚啊嘛，咁呢啲都属于湿咗嘅症状嚟。 系咁，中医又点睇咧？点医治啦？吓 个治法就系健脾化湿、疏通气机同埋敛汗啊。 嗯，最后一点咧就话邪在半表半里系点啊？ 之前我哋喺第七集讲寒热嘅时候咧，亦都提过呢个症型嘅，叫邪入少阳症啊嘛，就话咧我哋有外感啊，感受咗外邪，唔能够即时解除，就困咗喺身体入边啦。咁啲外邪屈困于喺边度咧？就半表半里之处，即系足少阳胆经巡游嘅地方，会有八大嘅症状嘅。 哇，八大啊？有边八大啦吓？ 包括有咧往来寒热，即系一时热一时冻啦。 嗯。 口苦咧，咽干啊，即系喉咙干。 嗯， 目眩啊，即系晕啊，或者虚虚浮浮，胸胁苦闷，即系胸口啊啲肋骨地方咧就顶住顶住嘅。 系 默默不欲饮食，冇乜胃口啊，唔想食嘢。 嗯， 心烦同埋喜呕，即系好容易反胃，想作呕作闷嗰啲啦。 哇！呢八大症状如果有晒都几烦咯，嗬，系咪啊？ 不过咧，辨证嘅时候就唔使话全部都要见齐嘅。但见一症便是，有一样都会是的了。 嗯， 虽然盗汗就不是这个邪在半表半里的必然症状之一的，但是当外邪和正气在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大家作战的时候，就阻滞了我们的气机， 嗯， 也都逼汗就出来了，就夜晚出汗盗汗 了。嗯，那医治的方法中医又会怎么做呢？ 就是和解少阳了。 嗯，好啦，咁啊，解释咗呢个盗汗啦，有冇啲有关同盗汗嘅古仔啦吓？ 嗱，盗汗就系话晚上咧偷偷地流出嚟嗰啲汗啊嘛，就好似啲贼佬嗰啲行径一样，偷偷行事嘅。 嗯， 我又谂起咗一个寓言故事，同啲贼佬又有关嘅噃。呢个故事个名就叫做《牛缺遇盗之戒》，呢个咧就戒口嗰个戒啦。 系 有典故嘅。出自咧《列子·说符篇》啊， 嗯，咁个古仔系点嘅咧吓？ 话说有个地方就叫上地，上面嘅上， 嗯， 上地呢个地方有个大学问家，个名叫牛缺， 哦，缺乏嗰个缺，咁即系冇咗牛， 冇咗牛啊，嗱，牛缺有一次出门就去邯郸，点知喺路上咧遇到一班强盗，就抢晒佢啲衫、佢啲衣物啊、居马，啊，好奇怪，俾人抢咗嘢，牛缺咧就咁样咧，大踏步咁啊，离开咗。 咦，佢好有正能量，唔会因为呢啲而即系好惊啊，好嬲怒啊，好心慌啊咁啊。 冇错啦，依班强盗见到佢，咦，如劫，仲竟然咁嘅表现，离开嘅时候高高兴兴，好似你咁讲，冇半点忧伤啊，冇半点唔舍得呢啲表现，就觉得好奇怪啦。于是咧就话，喂，问下佢点解先， 即系翻转头问佢。 系啦。牛缺就咁样答佢哋： 君子不会用供养自身的东西去危害自己的身体。 我咧就唔会冒生命嘅危险嚟攞翻呢啲身外物啦。 嗯，咁嗰班强盗听咗之后有咩反应啊？ 大家觉得，咦，呢个真系有贤德嘅人嚟嘅，但系回心一谂， 以他的才德，当见到赵国国君时， 说起遇劫一事，我们便有难，不如把他杀了，免留后患。 啊，于是呢就将牛杰杀咗。 吓，咁样都死啊？ 系啊，嗱，呢件事呢好快就传到去燕国，咁有一个燕人就召集晒家族嘅人，警戒大家。嗱，如果你哋日后遇到强盗，就千祈唔好学牛杰咁迂腐啦。 嗯， 啊，咁呢班人呢，大家都话记住咗呢个教训嘅。冇几耐，呢个燕人嘅细佬就要去秦国啦。嗱，佢经过函谷关嘅时候咧，果然又遇到班强盗噃。 咦，咁佢就唔会好似阿牛缺咁大踏步离开，由得啲强盗去攞嘢啦，系嘛？ 冇错啦，咁佢就同啲强盗咧就斗抢啊，想抢翻自己嗰啲财物，咁梗系抢唔到啦，嗰班贼嚟噶嘛。 嗯， 啊，啲贼抢劫完之后咧就走啦。嗱，咁佢谂谂下又唔忿气咯，佢又先追翻班贼， 系 啊，卑躬屈膝啊，跪喺度咧求班贼俾翻啲嘢佢噃。咁你估啲贼会唔会俾啊？啲贼梗系唔俾啦，而且好嬲添，就咁讲嘅。 我留翻你条狗命已经算系宽宏大量噶啦，你竟然不知好歹嚟追赶我哋，你呢个行为一定会暴露我哋嘅行踪。我哋既然做咗强盗，又点会有仁爱之心啊？ 于是就将佢同埋随行嘅四五个人一齐杀咗啦。 吓，两个古仔。一个宽宏大量任得人攞，一个就要攞翻啲嘢，但系个结局都系要死。 系啊，有教训嘅。其实呢个预言就讽刺一啲食古不化嗰啲教条主义者啊，就唔识得咧因应具体嘅情况，又或者咧佢遇到咩对手作出适当嘅应变，净系识得咧好迂腐咁抱残守缺，学嗰样就做嗰样，或者人哋讲嗰样就做嗰样，其实最后都系自己受害嘅。 即系唔识得变通。其实咧，好多时候就要临场执生，睇下对方点样而做噶嘛，系咪？ 冇错啦。 嗯，咁所以大家记住要懂得变通。 冇错啦。 嗯，好啦，嗱，讲完古仔啦，呢啲汤水亦都会唔会系同止汗有关嘅咧？ 系啊，止盗汗嘅汤。 好啊， 我哋叫二根两种根啊 吓， 止汗汤一人量嘅个材料有咩咧？有罗道根酥就是、第一种根啦，30克；第二种麻黄根10克。生地和玉竹各15克，陈皮6克。再讲一次啦，罗道根酥30克，麻黄根10克，生地和玉竹各15克，陈皮6克。 咁点样整呢？ 材料洗净咗啦，就用6碗清水，用猛火煲滚，收慢个火煲多8-9个字就得噶啦。 系，咁个功效分别系点啊？ 罗道根酥益阴止汗、健脾和胃；麻黄根敛肺止汗，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玉竹润肺止咳，益胃生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可以制约生地滋利嗰种唔好处。嗱，夹埋晒呢啲药材，就有益阴止汗、养阴生津嘅功效，可以帮助咧止到我哋嘅盗汗嘅。 嗯，好啦，临尾咧又要俾防疫小贴士大家吓，保重自己啊！上次就讲咗个类似茶包嘅嘢，可以摆落嗰个口罩嗰度啊吓。咁啊，今次嘅小贴士系点咧吓？ 嗱，喺网上咧有啲资料显示，莲藕佢携带嘅一种叫脂多糖嘅物质。啊！呢個脂多糖係好豐富啊！ 嗯，咁佢其實呢個脂多糖咧有啲咩用噶？ 脂多糖咧就認為可以激活體內嘅免疫細胞，對抗入侵身體嘅病原體，包括細菌、病毒啊等等，甚至咧將佢哋消滅嘅。咁因而咧就聯想到，咦？食蓮藕係咪可以幫助對抗呢個新冠病毒咧？ 嗯。 不過嗱，呢個推論咧仍然需要大量嘅科研同埋臨床數據去支持嘅。不过咧，莲藕对身体的确有益，多食都无妨嘅。 系啊，可以煲下莲藕汤啦，或者炒下藕片啊，咁样嗬。 系啊，炒餸都好好食嘅。 系啊，咁啊，中医觉得其实系莲藕方面有啲咩好处咧吓？ 啊，中医认为莲藕系甘味嘅，生嘅时候咧就寒性，煮熟咗就温性，入脾胃心经。 咁生藕系有啲咩功效噶？ 生嘅莲藕咧就系可以清热啦、凉血、止血。同埋散瘀嘅， 嗯，咁熟嘅莲藕咧， 熟咗咧系健脾、开胃同埋养血。但如果莲藕生用咧，多数用喺凉血啦，譬如话嗰啲高热病人啦、烦热口渴嘅时候咧，可以食用或者咧榨汁饮嘅。 嗯， 仲有止血啦，譬如话咧吐血啊、鼻血啊、咳血啊、尿血等等，都可以用噶噃。 嗯哼， 熟咗嘅莲藕咧就适宜咧脾胃虚弱、冇乜胃口啊、食欲不振啊，同埋血虚，特别系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便秘的人士食用的。 嗯，好，唔该晒吓，崔博士吓，下次你会讲乜嘢？ 下次我哋又系讲另一种汗啦，战汗， 战争嘅战， 系啦， 即系打仗嘅， 打仗嘅汗。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各位朋友可以随时咧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重温嘅。咁下星期二见吓，拜拜， 拜拜。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身上百千态，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结应难解，只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平白，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性我没法贱埋，今天死劫应难解，努力拼结尽情破败，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 叶振头莫志成，难为正邪定分界，结束星期二朝早清晨爽利节目，听朝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寻日下午和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以及食物及卫生局、劳工及福利局等部门和院舍业界代表还有医疗机构负责人召开视像会议，讨论如何加快外展队到院舍的接种工作。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多间院舍出现爆发，形容是分秒必夺，即使院舍出现确诊个案，医疗团队仍然会到场为无确诊或者病征的院友评估和接种，当局会调配一切人力和资源提升院舍的接种率，这样是对减轻重症和死亡风险一个极重要和迫切的工作。他又说，长远目标希望做到院舍疫苗全覆盖， 推动所有院友打齐三针，为院舍建立保护网。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人士的情报平台正式启用，申报人要填写姓名、出生日期、住址、职业、发病情况和上载快速测试结果证明的相片，以及回答是不是家居环境挤迫、有没有同住家人，以及是不是需要照顾家人或者宠物等。系统列明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包括可能向其他政府决策局或者部门或者相关机构披露申报人的个案资料。任何人违反或者明知而提供虚假资料即属犯罪，可以罚款10,000元和监禁6个月。当局说快速测试呈阳性人士必须在测试当日或者翌日申报。至于在上个月26日至今个月5日期间快速测试阳性人士，可以在今个月14日或者之前透过系统补交资料，会获补发检疫令或者隔离令。伊朗表示就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伊朗目前和西方的分歧屈指可数。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说，如果美国做法合理，伊核谈判可以快速达成协议。伊朗不接受为谈判设置最后期限。关于美伊是不是存在直接对话，哈提卜扎德说，伊朗基于美国行为作出决定，而不是基于模糊信息。美国仍然一直对伊朗人民进行极限施压。哈提卜扎德又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日前访问伊朗，伊朗将会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伊核协议相关方2021年4月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谈判，讨论美伊恢复里约，美国间接参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嘅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4，欢迎收听3月8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各位，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派发第二轮消费券计划，分两个阶段派发，下个月派第一期5000元，去年成功登记的市民可以在原有支付平台领取，不需要做任何手续，第二期才可以选择其他支付平台。飲食和零售業界相信市民主要花在抗疫物資上，對業界的提振作用不大。一陣講下。 新冠病毒快速測試呈陽性人士的申報平台昨日推出，感染人士要在測試